备是继续耶稣是羊的门，耶稣也说他是好牧人。接下来我们都会讲到是耶稣是复活的主，也是生命的主，也有讲到耶稣他自己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最后就是他说到他自己是葡萄树。耶稣是羊的门，以及耶稣是好牧人，在犹太人当中他们会很明白这个的比喻。有一个的故事讲到是有一个人去中东叙利亚去旅行，当他去旅行的时候呢，他见到有三个的牧羊人，三个的牧羊人在一条的河边里面呢，是将那些的羊，好多有成百几只羊，是在那个河边里面呢，给他是饮水啦，给他们是食草啦。当这一班的羊他饮饱水之后，或者是食够草之后，然后呢，其中有一个的牧羊人，他走到这一班羊的前面，就用那个阿拉伯那个的说话来到讲，跟我来，就是用阿拉伯的说话讲，跟我来。跟着呢，有三十几只羊呢，咁就跟咗呢一个嘅牧羊人，就上咗呢一个嘅山坡。咁第二个牧羊人又系啦，跟住咧走去呢班羊嘅前边咧，又系讲一句说话，用阿拉伯话讲啦，系咁又系跟我嚟。咁然后又有一班嘅羊咧，就跟咗呢一个嘅系牧羊人咧，就另外一边就去啦。当咁嘅情景系发生嘅时候咧，咁呢一个嘅系游客，佢就好好奇啊，咁样样都得吓，咁佢问第三个牧羊人啦，问呢第三个人就话：如果我嚟到同呢一班嘅羊讲，跟我嚟嘅时候，呢一班嘅羊会唔会跟我咧？咁个牧羊人话：绝对唔会。咁啊，呢一个嘅游客佢话。真系唔会，我想试一试，咁咧就向呢一个嘅牧羊人咧借咗佢嗰个斗篷，借咗件咁嘅披肩啊，嗰啲嘅衫啊，借埋嗰个头巾，包到嘅成个阿拉伯人一样。跟住咧就对住嗰班羊讲啦，又系用翻嗰啲阿拉伯话讲，跟我嚟。点知啊，真系一只羊都冇跟佢。唔单止冇跟佢，啲羊咧望都唔望佢，全部咧继续喺度食下草啊，望都唔望佢。咁呢一个嘅系游客就觉得好奇怪啊！佢就问呢一个嘅牧羊人，佢话唔通呢一啲嘅羊系净系跟你就唔跟我嘅咩？咁呢一个嘅牧羊人佢答啱，佢净系跟我，唔会跟你。因为这一啲嘅羊，佢净系跟带领佢嗰个嘅牧羊人嘅啫，佢净系听嗰个牧羊人嘅声音，佢先至会去跟。耶稣佢话，佢就系羊嘅门，亦都系羊嘅特色，就系话羊，佢净系听牧羊人嘅声音。为什么耶稣突然间，如果我们看这个第十章的时候，突然间他会讲到他说他自己是羊的门，他又讲到他自己是这个的好牧人呢？我们一定要明白之前第九章，第九章里面是在讲些什么。当我们去看第九章明白少少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主耶稣他有这两个的宣称。第九章是我自己都比较喜爱的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经文就是很，因为有一件很特别的奇迹，这件的事情是出现，就是一个生来瞎眼一个人是被主耶稣来到是医治。事件有什么特别呢？特别之处就是说，你看经文的时候，在经文那里讲到呢，就是主耶稣他是用什么？ 怎样医治那个盲眼的人、啊、用口水、哦、我将口水呢就吐落啲泥度，然后将嗰啲泥咧搓下，咁啊将嗰啲泥咧又拿起一啲就劈落嗰两个盲眼嗰、那个嗰、那个人嗰两只眼睛嗰度，就咁样做咗之后咧，嗰、那个盲眼嗰个人咧就真系又可以睇翻嘢。你话哇咁核突嘅，即又用口水咁整落啲泥度咁啊拍落去啊，即其实我都知道，咁主耶稣其实话好，我而家医好你，摸一摸就搞掂啦，使乜搞咁多嘢啫？嗱，今日咧我哋就唔去研究吓点解咧，就系、是、诶主耶稣用咁嘅方法去医治呢一个系生来瞎眼嘅人，我哋又唔去研究嗰个嘅背景，但系整个嘅故事。整个故事里面其实有一个很简单，但其中有一个 很深刻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在当中，我们一起 去来到去了解一下。第九章就讲到了这个生为瞎眼的人，他被耶稣医治好之后，医治了之后呢，但他无端端呢就被人带到一班法利赛人的面前，咁啊！呢一班法利赛人咧，跟住咧就审犯咁审审呢一个嘅系盲眼嘅人，即系而家唔系盲眼咧，佢俾耶稣医好咗啦，即系开咗眼啦。啊，就审问呢一个嘅本来瞎眼嘅人，而家可以睇翻嘢嘅人。啊，咁啊，呢一个嘅开咗眼嘅呢一个嘅瞎子，啊，佢就同呢一班法利赛人讲：你哋问咁多做咩啫？啊，咁啊，我都唔知咁多嘢噶。啊，咁啊，我净系知道一件事。我净系知道一件事，我净系知道以前我系盲眼嘅，但系而家我可以睇到嘢啦。系一句简而精嘅说话，简单但系精彩，就系我以前系盲眼嘅，但系我而家可以睇翻嘢，就系咁答呢一个嘅法利赛人。答完之后咁样点咧？啊！这个的法利赛人我们都知道，跟着有不同的一些的问题也都是问他、啊、整件的事迹，当然开了眼这个本来盲眼镜，他知道这个是神迹，这个本来盲眼的人他的爸爸妈妈都知道这件是神迹，而这个的法利赛人，整班的法利赛人更加知道这一件是神迹来的。但很奇怪一个现象，就是说呢，这三或者是三批的人，这件事件不同的人原来有不同对这件事情的回应，那个答案三个都是完全不同的。这个眼睛是被医好，这个的人当他被法利赛人问他，你只眼究竟怎样可以看好的，然后呢这个的人他说，他就是耶稣是医治他的眼睛、啊、然后呢他就被一班的法利赛人就赶出这个会堂、啊、我们知道呢，赶出会堂在当时那个的背景来讲呢，就差不多你是跟那个社区呢是隔绝了的、啊、被人赶出去的时候、啊、这个呢是我们要很明白、啊、这个的被医好的人，他讲出的真说话、啊、另一方面他的父母知道是这件的神迹、啊、但要保护自己、啊、保护自己就是说呢，他怕了那班的法利赛人，所以呢他讲就讲什么呢，就是说呢，他说啦，我不知道这么多、啊、但是你去问一问我的仔就知道了、啊、你去问他吧，你不要问我、啊、这个就是他父母的答案。至于一班法利赛人，他们当然知道这件是神迹，但他很生气，他生气什么呢？他生气就是说，因为他们无法认同，就是一个是破坏了在安息日里面来到是医人这件的事件，他破坏了这个规矩，安息日不可以做这些事，为了耶稣是破坏了这个安息日，以致他差不多是否定了他是尼赛亚， 他否定了他是神。其实今天在我们那个的生活的里面也都是一样，我们有不同类型的人，我们有信了耶稣的人，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是经历了神那个奇妙拯救之后，我们不单止我们是去为了神给我们这个救恩我们来感恩，我们更加的可以为真理我们可以站立起来，我们为真理来去做见证，我们更加可以全然的委身。但另一方面有些人他知道耶稣是救主，他知道耶稣是拯救了他，但是因为某一些原因他不敢来到在人的面前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他怕被人去排斥。第三类型就是有一些人他听过不少的道理不少的真理，他看过圣经也都明白圣经，但是拒绝排斥也都是不愿意来到接受这个的信仰。不同人有不同的表现。在第九章的最后一段的经文这里讲到呢，说他们回答说你全然生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么，于是把他赶出去。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么。在这里呢，其实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讲到耶稣对这个的是开了眼，这个本来瞎子来到是讲、啊、是吗这一班人他将你来到赶出这个的会堂吗？不紧要不紧要，他们这一班人不是你的牧羊人，他们这一班的人你不用理他们，你即管来跟从我，你入到我的羊圈的里面我就会保护你，我是你真正的牧羊人，你来跟从我，你来跟从我，我爱你。他对着这个的他对着这个的是本来瞎眼开了眼，我爱你爱到底，我是一个好牧人，我爱你，甚至乎我舍去我的生命都可以。然后在第十章的里面我们都很清楚有两个的宣言，耶稣自己宣称他是羊的门，他也是好牧人。第十章的第十一节，两者都是同羊有关。羊在圣经当中我们都知道是比喻到是讲到我们人，又或者是指到是信徒，羊圈里面就指到我们一班的信徒。我是羊的门是什么意思呢？原来以前在中东一些地方很多看守羊圈的人，就是那些看着那个的一班羊一个地方那班那个人呢，他睡呢就是睡在那个的唯一一个门的门前那里，在那个门前那里呢来到是睡觉休息，所以变成了他自己差不多是成为这一班羊的一道的门，就是说那些的羊不可以是走出去除非得到他批准，又或者其他的人不可以入嚟来到偷羊，偷了他的羊，因为他在这门口里面唯一的出入口那里他守住。这个就是少少羊的门那个背景，耶稣是羊的门，这个是跟耶稣他自己是好牧人是基本上是分割不到的。在圣经的七至十节的里面这里讲到，我就是羊的门，犯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到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一段我们都是比较熟悉的一段的经文，这四节的经文其实就是主耶稣 他将自己来到是跟法利赛人作一个的比较，这个比较就是说耶稣他是门，从这个门入到去的时候才得救，才可以得着这个救恩。 从主耶稣这里的门入到去这个羊圈的里面，他们才得那些草来到去吃，以致那个生命就讲到是更加的丰盛。但是法利赛人他用这个法利赛人来指导那些强盗，是指导那些盗贼，他们是爬墙来到偷入来，他们是入到来的时候要偷窃，来到要杀害，来到去做破坏。这几节经文其实都给到我们有一些的反省。在生活当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有不同的事情来到是发生，其实有没有无意中有一些东西偷偷地入了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入到来的时候占据了我们的生命大部分呢？或者是占据了我们生命最宝贵的位置呢？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会不会我们连可以安静思想，我们连同神维系那本基、那个基本的关系，又或者同我们家人维系那个的是相处那个的时间，都静静鸡是被偷走了呢？会不会有一种的情况来出现呢？圣经讲到耶稣他才是好牧人，我虽然都是一个的牧者，我虽然呢是认识绝大部分，可能第一次来到我不认识绝大部分你们的名字我都认识得，但究竟你今天你所面对的困难是什么呢？又或者是你那个的生活的重担是有几重，又甚至乎你现在的境况是怎样，我不清楚，我可能不知道，但是这一位的大牧人耶稣基督他知道，他并且说我就是羊的门，不单止你由这道的门入到来你得着拯救，你不单止得着草吃，你并且得着一切我所供应给你的需要，不单止是这样，他更加说就是说我来到是 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生命得的更丰盛，我们的眼光又不要只是停留在那个物质那一方面，上次就是说在圣经所讲神所给我们的可能是我们想都没想过，我们见都没曾见过，正如好像圣经说神爱他的人为他们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然后在第十一节的里面讲到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这句说话可能我们听过都很多次，我们都很明白这句说话讲什么。我们明白因为耶稣爱我们，因为耶稣爱你爱我，他愿意舍去自己的生命。但会不会很多时候耶稣基督的爱只不过是停留在我们那个的是或者是头脑上面，在我们的认知上面，但是在那个的信仰委身的方面好像发觉不到，推动不到我们更加可以向前来到踏前一步。好牧人为羊舍命，当我想的时候我们发觉耶稣他愿意成为人的样式，他降生在这个世界上面是因为爱我们，他钉身在这个十字架上，他三日之后复活，这个的救恩的故事我们可能耳熟能详，我们很明白，但是我们其实有没有深入的去明白，深入的去了解，当主耶稣他说他真的为我们舍去性命的时候，其实他所面对的挣扎是怎样的呢？当他面对他生命是结束的时候，他的挣扎是怎样的呢？刚刚过了去的星期一，就是 六日之前，星期一，我在医院做了一个很简单很小的手术，一个很简单的手术。我之前呢就没有任何的害怕或者恐惧感，就是十十岁的这些手术，很小。但是呢当我睡在那个手术的床那里的时候呢，我睡在那里的时候望到那些的仪器呢，那些仪器又望到医生护士呢是跟我要做手术那一刻，那段的时间，但我突然间呢就想到，哇，若果做手术的时候如果有并发症有 complication 的时候，那我真的怎么算呢？可能是一万人之中有一个的，我这么幸运有事的时候怎么算呢？我这么幸运做了一手术的时候死了，就是 die on the table，那又怎麼算呢？即想到這裡的時候呢，我都是再一次祈禱，雖然即不知幾萬分之一的機會，但再一次的祈禱 去交託給神，但是想起我自己這個的手術仔小手術跟主耶穌他所面對死亡的時候那種的掙扎簡直是有天淵之別。当我在这个星期我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再思想翻十一节，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当我想翻起这句说话的时候，就想起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他临上十字架之前，在马可福音的十四章里面是记载到他究竟当时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的情景是怎样。在马可福音的十四章里面他都讲到当时他说他惊慌起来，他极其难过，他更加甚是忧伤，几乎要死，然后他哀求，他哀求父神，他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在你凡事都能，父啊，你什么都可以改变，你什么都可以得，若果可以的话，求你将这个的杯挪开，若果可以的话，父啊，求你将这个杯挪开，不过不是照我的意思，是照你哥的旨意来到去行，来到去做。我们要想回耶稣基督当时他其实是 100% 他是人的身份去面对前面那个极其残酷的死刑，他心灵上面所承受其实是他知道是那个的肉体那种的痛楚是非常的厉害。路加他在圣经里面形容到，他说耶稣当时是极其伤痛，就是祷告的时候，那个祷告的时候那个的汗珠是如大血点是滴在地上，就是我们可以去想一想当时耶稣他面对这个情景的时候，这句话更加是反映到耶稣基督他自己内心里面挣扎，若果可以的话，求你将这个苦杯挪开。其实这句的说话其实都透视了主耶稣他自己的挣扎当中，其实他是有那种的退缩那种的意愿，因为他当时以 100% 人的身份去面对这个的死亡，他当时是独自一个人在客西马尼园的里面来到去祈祷，非常的孤单，他带去那三个的门徒约翰彼得和这个的雅各全部分晒教，他面对的 是一种的孤单，在内心里面是有一种放弃来到去踏上这个的十字架那种的挣扎。我们试想一想，因为本来是满有能力 创造这个宇宙万物这一位的神，为了爱你爱我的缘故，他愿意自己限制自己，他愿意以一个 BB 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在上十字架的时候被人吐口水，被人来到蒙住面来到去打他，一位至高的神可以这样被人来到去羞辱，他又经历了被至亲那一班人他的门徒来到去出卖，他最爱那个门徒又三次不认他，围观的人又嘲笑他又打骂他，好多当时的情景是我们很难想象，但最终他愿意他走上这条最残酷这个的刑罚，他钉这个的十字架，他本来可以叫十二营的天使来到去救他没问题，他可以这样做，但他愿意，他愿意顺服父神那个的旨意，他愿意是被压碎，是被击打，为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爱你爱我，爱你爱我这些不值得爱的人，就是这么简单。今天我们又苦心自问，你和我又怎样对这位为我们舍去生命的这位的神，我们对这位我们叫做宇宙万物的主，我们对他的态度是怎样？四福音书里面记载有一个的人，他的职业就是收税的，他叫做撒该，这个撒该也是一个财主，他做他的职业赚取很多的钱，但当耶稣经过的时候，是去到他那个的城镇经过的时候，他爬了上去的树上，但是耶稣经过的时候，耶稣说撒该你下来，今天我住在你家的里面。撒该怎样反应？大家记不记得这个撒该？圣经说他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跟着他怎样？他说我将我一半的身家我分晒给穷人，我呃过哪一个人的钱我四倍还给他。哇，这个的撒该他认识这个耶稣之后，你看到他那个态度是怎样呢？他那个转变是怎样呢？他认识了耶稣基督之后，他欢喜快乐，一切对他来讲都不重要，特别是金钱不重要，一半我分给穷人，另一半我呃了谁的我四倍偿还给他。 I don't care， 我不介意再金钱这一样东西。撒该他知道他得着了最宝贵，他得着了最贵重的这件的礼物，其他对他来讲不重要。撒该就好像圣经里面所讲有一个的比喻，讲到天国就好像呢是宝贝，一个宝贝藏在地里面，当人遇见了之后，我欢欢喜喜的我会变卖我所有的来到是就是买这一块的地，因为这个地下里面有一个的宝贝，有一个 的宝藏，我要得着它。天国又好像什么呢？天国又说又好像我遇到一粒很贵重的珍珠，我愿意变卖我所有的，我要为要得着这个的珍珠。珍珠宝藏比起其他一切都不在乎，一切都变成是次要，不是重要，这个的宝藏这粒珍珠才是最宝贵。今天我们得着救恩，我们得着耶稣，我们信了主之后又怎样呢？你和我都是基督徒，我们得罪了耶稣之后，我们有没有哇 欢欢喜喜，我得着这个的救恩，不讲得笑，好宝贵啊！我卖晒所有的东西我都不介意，我为要得着这个的宝贝。圣经说得着这个的宝贝之后开开心心，他不会问，圣经讲到不会问，就是这里是神，这里是世界，我爱神还是爱世界呢？星期日我要去敬拜神，另外一方面我有亲戚朋友，我要跟他行街还是喝茶呢？又或者我赚那么多钱，我应该十一奉献给神，抑或我将十一奉献这一笔钱我留给我自己用呢？又或者我应该是抽时间去侍奉神，抑或我将我自己本来是我的时间我留给我自己用呢？我应该怎样取舍呢？我星期日我应该回主日学，抑或我睡多一个钟睡晏一点呢？对不住，讲少，我知道很多很多 的家庭呢，你有小小个的小孩子，是很难，但无论有没有小孩子都好，我们学习，我们回主日学，我们有机会学习神的话语，不是每次都有机会学神的话语，我们一起在神的话语里面成长。我看到得着了神之后，圣经告诉我其他东西都不是重要的了，不用考虑。主耶稣说，你知不知道我爱你有多深？主耶稣说，你知不知道我爱你，我为你摆上了我的性命。你用这些来跟我比较，你用我给你的时间，你用我给你的金钱，你用我给你的恩赐来到衡量我应不应该给回你？主耶稣说， Are you kidding？ 你是不是开玩笑？弟兄姊妹，神给我们是一个的恩典。什么叫恩典呢？有一个的基督徒的一个的作家叫 Philip Yancey， 他说恩典是我们不能够做任何的事叫上帝爱我们更加多一点，也都不能够做任何的事叫他爱我们少一点，这个呢是恩典。恩典是这个世界上我们不配所拥有的这一件的这么宝贵的礼物。求主都帮助你，我们不要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好像法利赛人一样，我们生活当中被其他的事情是遮掩了我们的心思意念，以致我们不去接受这一位的耶稣基督，以致我们信了主之后仍然都是不冷不热。耶稣为羊舍命，为的是叫羊是得着生命。耶稣死的时候，圣殿里面的幔子从上而下裂为两半，因为耶稣愿意为我们舍命，以致我们能够，以致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深又阔的路，可以去到上帝面前。有一首诗歌讲到，我曾舍命为你，我血为你流出，救你从死复活，使你罪过得赎，为你为你我命曾舍，你舍弃何事为我，为你饱尝苦痛，口舌难以形容，忍受枪刺鞭伤，救你脱离死亡，为你为你忍受一切， 你受何苦为我？我们请 Eva 带领我们唱这首的回应诗歌。 接下来是有奉献奖两位师姊来到台前。捐得乐意甘心是神所喜悦的，倘若有不明白奉献意义的，你不要勉强，将奉献袋传开就好了，神会就会按住我们个人的心，在各方面加倍祝福我们。